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全新的一周叫您起床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来听来自欧德阳 CP Happy 今天的早安闹铃提醒歌。 终于能承诺开出一朵花，戒指不算大，心意即可拉，交杯就喝下，你是我的家，肩并着肩捧着手心为你取暖，看着你是一种习惯，手牵着手，月亮放在胸口左边，说你要给我全部的爱。OK I do CP happy，Just what I do love you forever，Be high蓝天，微风阵阵，海浪吹来。我现在就要带你回家。手心为你取暖，看着你是一种习惯，手牵着手，月亮放在胸口左边，说你要给我全部的爱。 OK I do CP happy Just wanna do Love you forever Be high蓝天，微风阵阵，海浪吹来，一对恋人手捧着爱，教堂钟声轻轻敲响幸福的门，我现在就要带你回家。轻轻敲响幸福的门，我现在就要带你回家。 孤单北半球的欧德阳，也有像 CP Happy 这样的曲风来欢快大家的上班路。7:04，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刚刚这首歌曲感觉跟今天的天气有点类似。 嗯，对，今天的天气就是既阴，但是还没有什么雨。但我刚才在想，这个 CP Happy 说的是什么？是说的我们俩这对 CP 吗？ 就是一对一对的，大家都会开心吧？就是这好像对单身的朋友有点不太好。大早上的，想想你如果在开车，旁边有个副驾的人，你们两个哎开车的过程当中等红灯的时候相视一笑，是不是很开心呢？ 对， 那单身的朋友就听早安音乐秀吧。我跟郭鹏陪伴着你，依然很开心。 也祝福你们能够找到你们的另外一半 CP 哈。 就很轻快的这种节奏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早晨，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4度，受到了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本身的扩散条件是非常有利，而雨后的空气现在是显得比较清新，气温也有所回升，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呢，还可以适当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早晚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呢，外出请注意要添加衣物了哈。 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白天是阴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但是最高气温还不错，会达到1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在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最近啊，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一些，所以不光光是北京，就是各个城市大家都开启了段子手模式。 嗯， 就比如说他们开玩笑说，杭州的天气是-20减10，-15加20之类的。总之大家都在坐这个过山车哈，就还不要忙着把衣服都收起来， 是 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衣服，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 对于这个基本开启了送券模式的天气啊，我想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每天来勤勤听一下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就可以知道随时的天气变化啊。 再来看一看今天大家的签到状况哈，整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了，也可以给我们晒晒周末去哪里玩的图片，当然这个下雨的天气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哎，以后下雨的时候除了窝在家里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一做的。来看看今天签到前10名，第一名小弟，第二名是 T 零，第三名陈林，第四名霸道，第五名是7秒的记忆。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鱼儿，第七名是王涵明，第八名遛弯 Queen， 第九名是鱼的记忆，第十名叶子。来恭喜一下10位朋友。 更多的朋友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我们的老听众已经开始猜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哈。但是大家上网去百度一下，查一查就会知道，4月23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啊， 是我们众多爱读书的朋友一年一度的节日。 所以 世界读书日，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那么今天的北京图书大厦要从今天开始向读者推出非常丰富的主题活动啊，在显著的位置呢，他们会举办独享精选榜单，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的优秀读物展，也是精心挑选了各种各样的时政啊、社科啊、人文文艺以及教育、少儿、科技等类别的图书和音像制品哈。 在此期间呢，如果您去购买独享精选榜的图书，就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而且还可以参加你读书我买单手机微商城摇一摇抢现金红包的这个活动、啊、 也是送券了哈。 对，大家去买书的话可以趁着现在这个好时机，而且呢北京图书大厦还为读者准备了15场阅读签售和互动体验活动，真的是所有爱读书朋友的节日。 对，所以今天我们话题就呼之欲出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那你是怎么决定读或者是不读某一本书的？哎，这个有意思，就是它不光是你要读什么书，而是你是怎么决定来读书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对，我们之前有问过大家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或者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但其实好多书你知道翻起来之后读个2-3页，你会觉得哎呀没办法，太催眠了， 以后就是催眠专用书本哈。 对，但是有的书你捧下的第一秒开始你觉得停不下来了、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一口气的把它看完。 对，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是怎么决定读或者不读一本书的呢？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哎，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

you'll be shouting from the rooftop. You got me floating on cloud nine. Look up when the world gets you down, and you're gonna get by. Hang in when the world counts you out, and you're gonna be fine. Sometimes that's life. Some days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but when your hand is in mine, you got me floating on cloud nine. Hey baby, are we almost there yet? How much cooler could my life get? Take my hand and take a deep breath, and we'll ride off into the sunset. When the world gets you down, and you're gonna get by. Hang in when the world counts you out, and you're gonna be fine. Sometimes that's life. Some days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but when your hand is in mine, Cloud Nine， 这是来自 On City 和 Adam Young 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7:17，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一些答案。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是怎么决定读或者不读一本书的。 来看一看 Messi 说啊，看过的小说呢是屈指可数，第一本呢是《爱在哈佛》，报纸看到的一些连载啊，所以呢看得越看越有意思，所以呢买来看啊。最深的一本呢是《一路格桑花》，后来呢上班单位让买书，所以呢这个这两年呢是陆陆续续买了上千块钱的书。另外呢这个他说京东又打折了，所以呢有满减，所以好多书呢多年发现啊，基本呢就是你未拆我未读的一种状态啊。 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一些就是连外面的这个封皮包装纸都包得完好的你未拆我未读的一些书目吧。 我上次呢碰到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有些书呢他是需要来收藏起来，所以他基本呢不会拆那个封皮， 那可能就是已经看过了， 对， 所以就是买一本来收藏的 典藏版哈，一大套的那样一种书籍哈。 对，我们来看看大爽子是怎么决定要不要读一本书的。他说我要看作者，就读喜欢的作者的书或者是故事内容，比如说像东野圭吾，他是我很喜欢的作者，所以有看到他的作品或者新出书目了就很感兴趣，赶快去买过来。 对， 像三体呢就是内容比较吸引我，还有一些就是网红书啊，比如说大家都说你最近有没有读这本书啊，赶快拿来看一看。 对， 像这个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哈，他也是一口气读完的。 对，基本呢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呢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有很多人去推荐嘛。另外呢太子说，对于我来说呢，是否决定看一本书一般来说取决于两点，第一呢是这本书的推荐度，如果呢推荐特别特别高的话我就会去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去图书大厦找到感兴趣的书，先看目录然后读上一两章，如果剧情可以吸引到我的话就会回家接着看哈。 所以说很多书有这个试读的过程，但我觉得如果你试读的话还不如去读一下故事梗概。 对， 因为好多书的之前哈，就比如说像序言的部分，像前一两章其实都是很没有意思的。比如当年我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线索太多人物太复杂，所以一开始完全看不进去，但后来也算是一本网红书，因为同学都在看，如果我不看的话跟大家就没得聊，所以硬逼着自己往下看的时候发现越看越有意思，越看 太有意思，简直停不下来。 虚荣心让你越来越有文化，是不是啊？ 怎么瞎说大实话？你这 这刚才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试试读目录了哈、啊，就是目录其实会基本把这个整部书的这个每一章的线索基本都会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挑选书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啊。 嗯，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您是怎么决定读或者不读一本书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早晨醒来以后，你会不会发觉自己睡得还是非常昏昏沉沉的？那基本是你多半没有睡好哈。英国的百叶窗公司呢 ，Hillary 来设计了一个在线的睡眠计算器，会帮助人们根据自己的作息习惯来制定就寝时间，进而获得高效的一种睡眠方式啊。 嗯，现在有一些智能手机其实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说提醒你到了这个点儿，你应该睡觉了，就有一个弹窗蹦出来啊。 嗯。 但其实它起不到一个监督的这个作用，因为你可以随手把它关掉，然后接着跟朋友来来来再点一首歌，那个再点点花生毛豆什么之类的。 基本就是我早晨十几个闹钟当中的其中之一啊。 还有一些呢，就是会给你一个手环，它会监测你昨天晚上那个睡眠状况，比如说，哎，熟睡的时间有多长啊，浅睡时间有多长。嗯。那其实这个国际睡眠医学会呢，也有将睡眠周期分为5个阶段，就是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还有大家都很期望的深睡期，以及快速眼动睡眠期。 嗯。 那么人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的时间差不多是90到110分钟，也就是1.5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一个晚上呢，通常要经历4到5个睡眠周期。所以你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移动手环上那些哎波浪起伏的睡眠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睡得不好，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状况。 其实呢，那个在线的睡眠计算器是依据人体的这个生物钟来发挥作用嘛，对吧？所以呢，使用者只需要输入起床时间或者就寝时间，它基本就会依据人们平均需要14分钟来入睡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和规律哈、啊，自动计算出你相应的就寝时间或者叫醒时间。比如说啊，你打算7点钟起床，那么为了获得高效的睡眠，计算器就会建议你最好选择晚上9点46分、11点16分、半夜12点46分，或者是凌晨的2点16分来就寝。我觉得这个好像差距有点大哈。 对，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让你获得完整的睡眠周期。比如说你9点46分，你可以大概有5个睡眠周期。 对。 那么11点16分的时候就剩4个，那2点16分的话，你就满打满算睡3个不错了吧？应该。是，所以其实他跟提醒你说，哎，到点该睡觉了，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希望你能够完整的睡眠， 这样 对早上起来的时候，偶尔也不会在这种深睡眠的状况被叫醒。哎，你知道早上特别难醒的时候， 嗯， 可能就是你正处在深睡眠阶段，然后突然一下闹钟响了，那个时候就有点想把手机砸了的冲动。可是它好贵啊。 但是你知道，当你做一个特别美的美梦的时候，马上就要梦想成真的时候被叫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作为上早班的我来说，已经有多次这样的经历了哈。 所以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这样的计算器，看看晚上几点钟睡比较好呢。但是到点躺在那儿了，可不一定能睡得着，万一遭遇到失眠该怎么办呢？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为你送出的失眠。陆先森乐队不光呢带你去看海，看山，还帮你来解决失眠的这样一些困扰哈。 从来没有想起过除了曾经，从来没有知道过除了爱情。你的十四行诗有14行不停，消失无踪影。从来没有相信过除了你说念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你也不说。生命中犹如交织的错过，断了不多，却从未停下过。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因为冷暖相同。欢愉的爱恋，至死不休。每个即时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刻，脑海里的歌。

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早晚天气较凉，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四惠桥到国贸桥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每天早餐吃什么，可能就跟女孩子每天出门穿什么一样，是一个大难题。虽然说现在的选择种类非常丰富，但是很多人呢还是会面临一个早餐种类单一的问题。虽然说选择早餐可能既要考虑个性和生理特点，又要考虑个人的食欲兴趣和口味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早餐最好还是吃一些热的稀饭，或者说热的燕麦，或者说热的牛奶，还有热的豆浆。没错了，就是一定要吃热的，切记去喝一些冰咖啡、冰红茶、冰牛奶等等，因为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一些刺激。还要提醒您的是，油炸食品要少吃少吃少吃，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3遍了，因为早上起来还是不要吃很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过重负担的东西。那么今天早音乐需要送给大家的这份音乐早餐就是一个不好的范例了，它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吃肉的神仙的推荐，来自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啡。这个咖喱味的咖啡，且不论它尝起来口感如何，在早上还是尽量不要喝它了。 你说我是你的眼睛，我却不相信，说遇见我很神奇，我却很怀疑。你说我是你的氧气，我一点不相信。你说爱我像爱自己，我却很怀疑。咖喱咖喱，我的脾气，我的脾气。 来自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啡。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开启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哈，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跟我出难题了。动感北京说，我今儿早餐吃的是馄饨，哎，静云，你有合适的音乐吗？ 嗯，包邮 串馄饨。哎，我还真想不起来哈。不过建议大家，如果有好的音乐早餐歌曲推荐给我们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对，而且呢，我觉得像动感北京这种出难题的方式呢，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说喜欢吃点豆汁焦圈啊，你也可以让静云给你们配上一些相关的一些歌曲啊。 是是是的，都可以来到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当然送不送得出来就是我的事情了哈。 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也就是21号晚上，那在北京潘玮柏是开启了自己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 嗯，当然呢，距离上一次的开他的歌唱呢已经相隔了3年了啊。当然他在这个演唱会之前呢就说自己最近呢是身体欠佳，那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早安 DJ 再见。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开的话，尖叫先给我们。 惊喜连连，尖叫不断。这是发生在21号晚间潘玮柏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的一幕。现场，潘玮柏为大家献上了28首劲歌热舞，除了有新专辑的歌曲，还特意准备了不少历年的经典曲目。至于演唱会的名称 Alpha 创始者，潘玮柏也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其实我们当时想说要叫 Alpha， 是因为其实 Alpha 就是一个初始的开端，然后后来想说到底中文要叫什么，叫后来我们想说创始者，可是使命的使，可能一路走来不管到哪个阶段，我都还是保持一种使命感，希望可以散播正能量给第一次的那种感觉。 距离上一次潘玮柏的个人演唱会已经3年了，所以当晚的1万张门票一开卖就已经秒光。 其实我觉得1万8千到10000人是最好的容纳，场内的你一定可以看到，就会看到每个人的他们的表情是什么。那我觉得是最感动的一个，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些氛围跟气氛，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潘玮柏去年因为肺部感染纤维化，一度住进了加护病房，随后几场演出还要在台上吸氧气，让歌迷非常担心。他表示，2个月以前病情又开始恶化，一度严重到以为要去取消巡演，所以现在站在这里真的是太辛苦。接着他止不住流下了泪水，现场的万名观众则对他加油鼓励。随后工作人员递上毛巾为他擦拭眼泪，潘玮柏情绪冷静后说， 对，我觉得实话说还是大家照顾自己身体，但是需要注意多睡觉，多吃健康的东西，多运动，怎么变成一个健身房的感觉。 最让潘玮柏感谢的还是现场观众和歌迷的支持以及鼓励。 没有你们我真的做不到今天，还有后面的朋友，真的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很感谢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们知道我为你们站到最后，我也希望你们永远为我站到最后，好不好？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这一晚，因为我们还有下一次要继续再见。谢谢。 接下来潘玮柏将会继续进行他的全球巡演，早安 DJ 在线也会继续同步关注，敬请收听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都说这个劫后余生的人啊，会说出一些人生哲理来。潘帅真的是在这场演唱会上倡导了我们早音乐秀一直在跟大家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 对， 就在反身呜咽了差不多10几秒的时间之后，回头之后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多睡一点，多吃健康的东西，保持运动。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像健身房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其实刚才我忽略了一点点的细节，就是他之后呢，因为我们听不出来哈，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有像在健身房当中带领大家一起做操那种感觉，所以 潘帅在这个整个呢得了一些怪病之后，现在整个人呢，我觉得确实进入到了一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健康，或者吃得更健康，运动更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 人家这个不叫怪病了，叫自律性神经失调，其实当时还挺严重的，就是每天起床就半边身体就从头麻到脚，然后就手指发麻，呼吸困难啊等等等等的。那现在呢能够站在舞台上连唱28首歌曲，也真的是自己战胜了自己，同时也是歌迷给了他很多的力量。 对， 包括潘玮柏自己也说，在整个自己生病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好朋友也一直去病房探望他，包括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那么在当天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呢，像包括李晨啊、孙坚啊，还有郭涛等等他的好朋友都去现场了， 疯狂打 call。 哎，那大家都很关注的是，跟潘玮柏关系很好的吴昕到底有没有去现场呢？很遗憾啊，那天吴昕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去到现场支持，但是潘玮柏在台上却是演唱了他跟吴昕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稀罕没理由》。这首歌曲一开始叫做喜欢没理由，但是潘玮柏为了照顾到吴昕是东北人，所以就把喜欢改成了稀罕。 这叫照顾吗？当然我觉得吴伟雄的组合其实总体来说这对 CP 去年也是引发了非常高的话题度啊，他俩唱歌其实还真的超甜蜜的哈。 对，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不仅没有消掉吴昕的原声，而且大屏幕上还播放过很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画面，高度还原了他们两个在综艺节目当中的精彩画面。 话题继续炒高， 我们来听听稀罕没理由。没理由爱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爱得很幼稚，重要的话说三次，我的心不去玩彼此，每颗弦每个结扎在心眼，只想在一起，不会只想到自己，想看你在那口被解决，我会用尽了恐慌之力， 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如何轻松成为意见领袖？不断刷新新闻热搜，不错过任何球赛直播，不如让话题跟着你走。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以 4G LTE 车载 WiFi 与世界瞬间畅联，眼前的世界拓展无限， 你所向往的眼界，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ee the smokers on the sidewalk, all the people they're just drinking, they're talking some shit, I'm just thinking, it's a cool cityIt's getting late now. I won't stop it. I stole a lighter in my pocket. It was a big deal.I won't remember. I left my problems in a cool city, cool city.Credit card at one of those bars. I got her number. She was so smart. Being stupid, at least it's a start. City 来自 Carol Brothers。7:50，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呢是世界读书日，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是怎么决定读或者不读一本书的？刚刚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啊，像招财喵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我是看书评啦，而且因为你知道，在网络上买过之后，他会经常给你推荐一些同类书籍。 对， 就比如说你喜欢《浮生六记》，那他就会推荐相应的这种书目来给你做选择。 对， 而且有的时候赶上活动大采购哈， 你可能就会有很多你未拆我未读的书了。 今天我们感觉是除了天气要送券以外哈，这个感觉在读书这方面呢哈，很多人呢也是因为送券而去读书。但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跟理由，反正只要你读到了一些让你心旷神怡的好书，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啊。王景炎呢说，最近迷上了中国诗词大会，对于古典诗词的热情是重新被点燃了，所以呢当即下单了一个唐诗宋宋词元曲古文鉴赏词典全套六大本，放在床头按部就班的生活呢多了一些诗情画意的点缀，而古风古朴的韵味也会让人非常的舒畅。如今呢我和老公闲时的时候，我们俩就玩飞花令啊，诗词接龙，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哈。 你看看人家这家庭生活啊，跟老公闲的时候玩飞花令诗词接龙、哎呦，这一般人还真加入不到你们两个的这种话题当中。 对，一般的 CP 估计就是猜猜拳啊， 对， 或者行酒令之类的。 像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受到电视节目的一些影响，或者说电视剧啊、综艺啊等等的，而反过去再重新去看原著。比如说像特洛伊，哎，他就说之前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看到，就有一个封面是这个阿诺施瓦辛格的书、是这本书让自己走进了健身房、以前觉得自己挺弱的、那现在呢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健将、这本书也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哇，太厉害了。 对，他那天又给我们发过照片，就是全部身上都是肌肉的那个照片。 他是运健将级的健身， 练得很厉害，是真的很厉害啊。 是啊，另外呢你看这个跟他相比呢，一勺定乾坤就我觉得充满了满满的童趣。他说我最喜欢看小人书，不过这些书现在也不好买到了哈。 桑尼就很可爱啊，他说比如说老师跟你说考试内容都在书上，你说你看不看？ 问题那本书应该早就发了吧，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教辅教材你是需要在大学的周边去淘一淘的哈。 更多的答案，你是怎么决定读或者不读一本书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自从2018年开街以来呢， HM、 Zara 以及 Only 和优衣库等一批国际快时尚的品牌都纷纷进驻了前门大街，也将这条街呢作为展示品牌形象的窗口来吸引中国的消费者哈。 很多大家在前门走的时候，不仅有这种古朴的就复古的这种火车哈、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快消品的店，其实感觉是有一点点违和的， 有点怪。 对，那这些快时尚品牌啊，果真他们就有这个水土不服的窘境了。像之前的时候，像优衣库就已经撤离了前门大街，那 Zara 最近呢也选择挥手告别了，他要撤出去了。 对， 当时他那个门店其实还挺大的，那个位置也特别好。他撤出去了之后呢，将会改造成故宫的文创产品体验店、给前门大街增添更多的文化的体验功能。 这样好像就搭配或者是感觉适当多了，对不对哈？跟前门大街也有一种相应成趣的感觉和感受哈。 找时间去逛逛吧。这首歌来自方大同、苏丽珍。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知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折磨？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墨，两个人快乐又轻多，你在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 你教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擦过？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裸，两个人美丽又轻多，你在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我，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 品质低价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8:0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伴随着一首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了。最近呢大家都在说哈，可能是上帝想要听 DJ 所以带走了他。 对，我们来看一下 DJ Avicii 是于当地时间呢2018年4月20号周五下午在阿曼去世，年仅28岁。当然他的发言人表示，我们非常沉痛的宣布 Tim Bergling， 也就是 DJ Avicii 的原名这个他于4月20号周五呢在阿曼被发现已经呢是逝世了，现在家人呢也是遭受到重创，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呢希望能够对他的隐私得以一些保护，官方呢也将不再发布任何的消息和声明了啊。 之前在周五的时候，很多音乐圈里的朋友都来发文章来悼念他，确实算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了。 对， 在这个全球百大 DJ 排名榜当中，他几乎没有跌出过前三。 没错， 而且就十几名的时候，非常少年的阶段就已经出道了，而且有非常多的作品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首歌曲来怀念他吧，这也是 Avicii 的作品 Lonely Together。 My hands are tight and they're tight enough. You're the heart that I can't give up. The rush to my blood was too much and we got light. Yeah, I know just how this ends. Now I'm all messed up and it feels like the first time.

留了第一季的一种质感啊。 嗯，马上要到五月份了，但是呢各大综艺平台啊依然是在持续发力。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法医秦明要退出他的续集之外呢，优酷最近也是对外宣布2018年他们还将有百部新作亮相，包括了真的是百部啊，77部剧集和23部综艺。 凑得真好哈、啊。这个蔡康永和小 S 在告别了康熙2年之后呢，将在优酷全新自制的网络综艺《坦白吧，花花世界》再次合作，而美国的著名室内喜剧综艺《周六夜现场》也将首次由优酷正版来引进国内进行改编啊。 嗯，这一次呢，他们是邀请到了相声演员岳云鹏来担任主持人。 嗯， 小岳要主持中国版的《周六夜现场》了，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啊、对， 包括之前啊，大家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应该对他们的导演谢涤奎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 嗯， 那么他的全新综艺节目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依然是跟爸爸有关系的， 每次都跟爸爸有关系就是了哈。 也要落户优酷了。当然，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当中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哎，你听听我们这背景音乐，这。吵吵闹闹的、 啊、 就是小 S 了，小 S 跟蔡康永合作的新的这个《坦白吧，花花世界》、 嗯、非常期待了啊。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小 S 大 S 还范晓萱，总之他们好几个姐妹在一起要聚会了。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 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刚一首姐妹们的聚会啊，还让我沉浸在你知道范晓萱大小 S 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当中。 对， 除了这个小 S 将马上复出之外呢，大 S 你知道我们节目每天给大家做安利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忍不住被安利，就说流星花园复播嘛，所以我回头也就重新又看了一下流星花园 山菜。 哇，这个大 S 当年的这个表现啊，真的是好年轻，但是好充满活力的这种感觉啊。 是跟他后面的这个表现好像应该感觉是判若两人的感觉，他现在好像已经有点这种贵妇气质了啊。 因为在生小孩嘛，就是已经妈妈的感觉会比较重一些了。但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像这种偶像剧啊，还有这种比如说像算玛丽苏的这种剧集吧，会比较受大家的欢迎。可是近些年这些剧集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想法了。 对，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真实一些，励志一些。比如说像去年这个东京女子图鉴啊，在国内是颇受追捧的，在豆瓣的评分是已经播出一年了，现在还是差不多有8.7分的高分。 但是啊，如今呢，这个《北京女子图鉴》也火热出炉。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依然是单身女性在大城市来生活的故事。但是这位北京女子呢，最近却遭遇到了网友的集体吐槽，其程度是一点都不亚于《东京女子图鉴》当初受追捧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因为刚出来的时候这评分还不错，但现在这已经持续下跌到6.5分了，就目测还有这个继续坠落的空间。大家可能吐槽的这个点吧，就集中在一些比如说就是女主这个表情僵硬啊，还有说剧情不真实啊。虽然说写的是女主角就是励志或者说非常努力，可是感觉剧情当中还是有很多靠男人的戏份。 对，另外呢就是强行灌鸡汤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这种励志成分了哈。而且每集好像基本都会换一个男主， 对，就差不多会有11个，所以你快数数吧，应该要全剧终了吧。不过《北京女子图鉴》结束之后，还有《上海女子图鉴》啊，继续打打分吧。 各地的女子都可以来慢慢的接受自己的图鉴哈。 请出下一位女子吧，郭静，经常给我们一些很励志的歌曲，《拥抱你的微笑》。 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踏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

刚刚在春晚合作最好的舞台的黄渤和陈伟霆，在昨晚北影节的闭幕式上重逢了。黄渤作为开场嘉宾，而陈伟霆则代表电影《战神记》出席。黄渤表演完毕，台上 Q 好兄弟再跳最好的舞台，而陈伟霆洒脱站起，比心又跳舞，非常可爱。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多条高速公路进城方向压力突出，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望河桥，京青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初见面，阴天也许是个热恋，雨天就从这里分别。昨天彩虹带着笑脸，今天泪水滴过双眼，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猜出我的爱，猜出我的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让我越空气闻起来还新鲜，爱情早已经过了期限。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时间停留在那一天，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 来自狮子合唱团再见我的爱。8: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郭鹏没睡醒啊这个事儿。上周五呢，这个4月20号歌手已经落幕了，但是每一年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巅峰会的这个设置，今年呢依然是以公益为主题。除了这一届的一些优秀的选手之外呢，他们还邀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狮子合唱团，还有像袁娅维啊、迪玛希啊、张碧晨啊，就是2017的这些实力唱将，来共同开启了这个巅峰的音乐盛宴。 另外呢，像 Luke James 以及黄大炜和马伯骞三位歌手呢，也是前来惊喜助阵，为公益开唱。基本呢，现在呢，我觉得任何一件歌会或者任何一件事情，也会冠以一点点公益的名头，会让自己的这个最终的目的会显得更加的多元化一点点哈。 但是你知道每一年的总决赛还有这个歌手巅峰会的时候是直播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歌手们现场 live 的这个功力了哈。对，当然这个 JCG 呢，歌王的实力依然还是在线的哈。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张碧晨，哇，一点都没有输，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啊，当年他拿到这个中国好声音的冠军也是实至名归。 对， 当然呢也不禁的为下一届的歌手节目担忧一下，已经做了这么多期了，下一届请谁好呢？ 而且下一届还能出现现场功力这么强悍的人吗？因为你知道前面如果你每次都把每个人的声音修得有点完美的话，你到最后一次总决选就会感觉这个罗永，对，罗永之后的人才能看到谁在罗永了，是不是、啊、 人设崩塌哈、啊、 对。 下一届歌手呢，如果说你期望谁来参加的话，问到我肯定会答我的偶像周杰伦 啊。 当然他已经是其他节目的导师了，所以会不会放下身段来参加一个歌手的节目呢？暂时还不知道。 你要问我的话呢，我就是黄小琥，因为我觉得黄小琥的现场功力非常好，是吧？ 对对对，期待一下哈。但是呢可能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毕竟这一季刚刚落幕一些。 对，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电视剧呢，这是青年会员贾芝冲出江湖，意外的成为了电视剧领域的一匹黑马。 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剧作青年会员贾芝威震金门最近是宣布开机了哈。也是会延续青年会员贾芝冲出江湖的故事内容和人物，重点描写了会员贾进入到天津城之后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逐步的认识到了民族存亡是大事啊，然后呢准备去挫败日本人阴谋的一些故事啊。 这部剧呢还是由原班的人马来继续打造的。此前在这个剧中扮演霍元甲的青年演员李浩轩，还有霍元甲夫人的扮演者刘真君，将继续演绎续集当中的霍元甲和他的夫人。 一听到你现在放的音乐，我就开始热血膨胀起来，是不是？ 我轮给我轮疯狂打 call， 周杰伦霍元甲。 No!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这时候很想加一句，给我个毛巾， 给我个毛巾。 上周啊，这个就是街舞依然是在热力开播，热度不减。虽然说同时段有两档街舞类的节目在对打，但是好像这就是街舞就是赢得非常的没有悬念， 完胜啊，基本就是完胜。因为现在呢，从不管从话题度还是人气度还是大家呢对于这个节目本身质量的要素的看法来说的话，这一档节目基本都是完爆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了哈。 嗯，两档节目啊，孰是孰非我们不去争辩，就单纯从他们带给我们的这种观感的享受上来讲，包括除了这个选手拉好感之外呢，这个导师也狂拉好感。比如说刚刚听到的黄子韬，还有这个易烊千玺、罗志祥啊、韩庚啊，都因为这档节目最近收到了不错的关注度和好评。 嗯，大家呢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基本呢也都是各取所长，像各取所长，像最近呢，罗志祥被网友冠以了一个名号，叫做“人类综艺精华”。 我觉得等这个《这就是街舞》结束了之后，可能正好接档《极限挑战》，他这个名号还得再延续一段时间哈。 没错了哈， 我们继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正在热播当中的《这就是街舞》，最近也是12强的名单新鲜出炉了，期待他们最终能够决出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当中大神级别的人物会到最后拿冠军，可是现场的节目就是有众多的不确定性，就是考验你现场的一些功力。比如说大家之前都很喜欢的这张浩和展成，包括还有以表情丰富著称的石头，可能都以现场的这个失误的原因早早的就被淘汰掉了。 对， 所以现在冠军花落谁家呢，还是一个悬念， 暂时可能还不太知道了哈。好，我们也会继续持续的关注这就是街舞的相关的一些动态。继续来看一下巴西的巧克力制造商的巧克力 屋，最近呢是制造出了一个全部都由巧克力来制造的屋子。 这应该是很多人就是童年的梦想了吧，就是住在一个巧克力制作的屋子一样。像这个电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当中也有塑造过这样的状况，但它真的被制造出来了，而且是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人员认证，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雕塑。 而且呢，这个网站说呢，这个巧克力屋呢是重10488千克，高2.4米，面积是15个平方米，而志愿者呢只用了13天就搭建完成。整个屋子呢都是由黑巧克力砖来搭建的，以液态巧克力将各种部分来粘合在一起哈。 这次呢巧克力屋将会陈列在公司的这个巧克力博物馆当中，来供游人参观。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之前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屋是我们中国人制造的 啊？是吗？ 这是在中国浙江的嘉兴市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屋， 主要是它不是原产地了，下次嘉兴市可以参加一下世界上最大的粽子的比拼，我估计应该没有人能比得过它， 包一个是吗？ 是。 上个周末呢，我们北京是迎来了一场透心凉的这个大雨哈。监测显示21号6点到22号6点，北京是普降了中到大雨，很多地区是达到了这个大雨量级，对于交通出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今天在大家早上出门去上班，会感觉到降水和冷空气也有效的净化了空气，这个雨后的春天感觉特别的清新。 对，而且呢，你知道吗？这个雨后呢，不管呢，不光呢是能够缓解了一部分地区的这个旱情，而且呢还比较有利于春播和作物的生长，而且呢能够降低一些森林的火险的等级啊，或者增加一些水库的蓄水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说，对于这个春天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哈。 我们来跟大家前瞻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吧。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气温是在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注意要适当的增添衣物。此外，这个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 周末双休日期间的时候呢，是春光明媚的，偏北风的3到4级，温度较高，还是适宜踏青和出游啊。不过呢，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大家可以做好一些防晒的准备了。 最后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写给巧克力的歌，刚刚还在惦记着这个最大的巧克力房子。 是，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 明天见了，各位。 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可能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